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联同 myradio 的新春团拜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团拜会在2月25日星期六2点半至5点在长沙湾的富林酒家举行，每位只是收取港币150元证。有兴趣报名的可以经途中电邮或者电话联络我们，之后再上来普罗或者团拜当日缴费。多谢大家的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啊，大香港早晨的 MyRadio 同埋现时部联播嘅早晨节目去到第四节最后一节啦。咁就呢一节呢就想讲讲一个都又话沉重，但其实又想轻松少少讲一件沉重嘅事啦。咁就由琴日嘅国立大台开始讲起啦。琴日国立大台一节呢就讲到关于，其实两节嘅都系讲关于自杀嘅，由自杀做一个切入点去尝试去解构呢个关于绝望嘅一个话题啦。里面就譬如引申咗啲唔同嘅电影做例子啦，都系一啲譬如一路开始都系由一个沉郁嘅气氛底下，一路去到个樽颈，然之后就谢咗，然之后就完啦咁样嘅一啲故事啦，去尝试令我哋了解到一件事，绝望系需要学习噶啦。咁就触动到我想讲今朝呢一件咁样嘅事嘅，咩事嚟嘅咧？就话说呢个法庭咁，最今日都有审嘅，今日都有开审，其实就审咗一排噶啦。咁就系一单咧，即系性交转运案，又系性交转运啊！即系咁多人会相信呢一件事嘅，本身已经系一个离奇啦。咁案情系点嘅咧？话说有个的士司机咧，就50岁嘅，咁就同另外一个离咗婚一个失婚妇人去有一段婚外情啦。咁但係期间呢就有一段时间就失踪咗，怀疑佢去咗泰国啦。咁返到嚟嘅时候呢就性情大变，然之后就自称 换咗个灵魂。 个灵魂就唔同咗，就係一个神明嚟嘅，识法术嘅，咁就去为佢呢个失婚妇人嘅两个女儿去驱鬼啦。咁就唔係驱邪啦，我唔清楚係咪驱鬼驱邪啦。 佢话因为嗰个失婚妇人喺佢失踪嗰段时间有同啲非洲人有来往，就话啲非洲人带啲邪气入佢屋企，就俾个两个女感染到嗰啲邪气，要帮佢驱邪。 系啦，咁就用呢啲咁嘅藉口啦，就去同呢个失婚妇人嘅两个女啦，咁就进行咗。大女啦，咁就17岁嘅大女啦，当时17岁就进行咗一个叫做 王道十二宫 嘅法事，咁就应该系进行12次嘅性交嘅，跟住咧，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就进行咗14次，咁搞错咗，唔知佢点样辩解啦。不过我又觉得即系你 有两次漏有啲嘢做漏咗。 寻日我发现咗呢单新闻之后咧，我同阿华哥第一件事就系讲，喂，华哥王道十二宫。喂，不如72天干地支大发大发性交转运咁样，咁就可以搞72次啦。你开个盘口大啲啫，横掂佢都信咗啦。唔系黄道十二宫唔够照，天干地支72次够啦啩。OK， 咁我哋讲笑，即系呢个系个啲讲笑啫。发现咗一件咁样嘅事啦，咁就同呢个17岁嘅女受害者啦，咁进行咗14次嘅性交啦，咁就有啲状况咧，就系佢喺呢个叫做失踪咗一排啦，唔见咗一排之后返返嚟去接触返呢一个失婚妇人啦，咁同佢嘅两个女啦，咁就话自己系有个新灵魂啦。喂，特别嘅地方系佢呢个灵魂系有名㗎喎，呢个灵魂要有个泰 差， 有个泰国名叫做拆差㗎喎，跟住呢话佢可以用呢啲法力就去阻止佢啲乜㗎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名㗎，好似佢因为呢佢有同呢个女即係女受害人联络嘅时候呢，用 WhatsApp 联络嘅时候呢，佢用过唔同嘅身份去发信息俾呢个女受害人嘅。咁呢包括有呢个将公啦、阿披勒啦、拆差等等嘅。但呢就俾我发现咗一个惊人嘅唔可以话浪，因为我惊人，但我唔知係咪真㗎。 咁咧，我就揾唔覺意就揾到本古惑仔，古惑仔咧就點知裏邊咧就俾我揾到阿披勒呢個名，就有六粒星以上嘅呢、這個阿披勒就係呢個古惑仔裏邊大凡嘅教佢泰拳嘅師傅啦。咁仲有一個人叫拆拉嘅，就好近拆差嘅，係啦，我就唔知呢個的士司機係唔係 古惑仔讀者， 我唔知佢係咪古惑仔嘅讀者咧，就係定咁啱得咁巧咧，因為阿披勒本身都係一個睇即係泰拳嘅一個傳奇人物嚟，就真係有呢個咁嘅人嘅。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喺邊度睇到翻嚟，所以選擇用呢啲名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我認為咧，呢、這個的士佬本身即係呃神騙鬼呃閪屌就梗㗎啦，即係唔使多講㗎啦。但係點解會即係想講呢件事咧？我想其實因為尋日國立大台講關於絕望題目咧，我又想即係探討一下即係關於成年人嘅絕望啦。咁講到即係呢排我哋都好沉重嘅就係一啲學童嘅自殺潮啦。咁其實講緊絕望呢件事，除咗學生之外，大人都會啦。而大人好多時令到我哋覺得絕望啊，令到我哋覺得好人生好晦暗啊，好難去面對嘅。多數我鄉尤其似香港呢個社會啦，多數會喺啲財政啊、財務上面嘅困難啦，會令到一個人處於一個情緒嘅低潮啊，或者佢想去揾唔同嘅解決方法啊，甚至乎係解決自己呢個都係得大人常會發生嘅事啦。譬如有唔同嘅，譬如股災啊、跳樓呢啲啊，即係新聞嚟啦。而家我哋譬如隨口講，萬一即係跌市大跌市跌翻千零二千點咁樣，即係我哋第一時間講 IFC 又唔知幾多個人跳落嚟啦。咁呢啲我哋經常講嘅講法嚟啦，揭示嘅就係呢個社會其實因為財務問題而面對困境會選擇去自行了斷嘅人其實都唔少啦，會有㗎啦。OK， 咁就呢一個會係大人啦，一個成年人，一個成人啦，會去面對嘅主要嘅困難啦。咁除咗喺呢啲咁樣即係嘅新聞啦嘅新聞，譬如性交轉運方面睇到之外咧，另外我哋會經常喺 Facebook 見到嘅都有幾種唔同類型嘅嘢啦，包括就係嗰啲譬如馬會嘅投注 app 嗰啲咧，買波嗰啲咧，成日有個乜哥乜哥咁樣揸住沓錢走去啡粉嗰度入，跟住話嗱咩哥咧， 小賭可以怡情，大賭可以。 唔開嗰啲名啦，即係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page 嘅，即係有 我咧就賺夠啦，而家咧攞幾萬蚊走去捐咗佢啦，咁 即係有啲咁嘅嘢啦，又有啲就佢自己話喺個電話度開個 app 出嚟，就俾你即係即時拍條片，咁就喺個電話度開個 app 出嚟俾你睇。嗱，跟住我咩歌買咧，我就中噶啦。咁你睇下我由幾多千蚊開始買，然之後咧，嗱中一場，中兩場，幾多穿幾多，跟住咧，我而家咧9000蚊就上咗去卅幾萬啦，咁經常有睇到呢啲噶啦。而佢哋嗰個營銷手法通常都係你去 like 佢個 page 啦，跟住佢哋有個電話，你就可以打電話同佢聯絡啦。入咗某一個數額嘅錢之後啦，佢就有個 package 嘅服務俾你啦，包括佢有幾多場波嘅 tips 啊，各樣嗰啲咁嘅嘢啦。呢一個即係咁樣講啦，你有幾個唔同嘅騙財嘅手法嘅，即係以前嚟講啦，好多時有打電話問貼士咁樣嗰啲啦。最基本嗰只就係佢分開好多唔，譬如買波咁先算啦，分開好多唔同嘅組別嘅客户啦，我哋叫佢客户啦，即係俾咗錢去買佢貼士嘅客户啦。咁你A 隊對 B 隊，你咪50個人去話俾佢聽 A 隊係貼士。跟住10個人去話俾佢聽係 B 隊係中嘅，咁佢哋咪分開買咯。跟住輸咗嗰班佢都唔會睬你噶啦。咁佢追你數，即係追救你嘅時候，你咪唔好救理佢咯。話買波嘅嘢，我點知啫？我俾咗貼士。咁中咗嗰班佢當你神咁拜嘅時候，佢咪繼續追落去咯。咁十個咪變5個，5個變3個，2個賺完之後咪又換一批新嘅咯。呢、這個就舊啲嘅營銷手法啦。咁呢個會係啦，即係從嗰個去呃人哋去信任嘅時候，呢、這個係其中之一啦。呢、這個就古老少少、經典少少嘅一個。騙術嘅手法啦，咁另外一種而家新嗰啲就科技化咗少少啦，咁俾你睇到嗰個馬會 app 啦，就係經過一啲改圖啊，或者改變、修改、加工過啦，其實佢睇緊，即係你喺個畫面裏面睇緊佢個手機畫面嗰個顯示佢個馬會户口，其實唔係啦，其實係一個修改個裏面數字啊、投注內容啊各樣嘅嘢噶啦。咁亦都有啦，呢、這個其之一啦。或者我哋跳開 Facebook 唔講啦，喺外面嘅社會裏面，其實亦都即係基本上係存在住大量嘅呢類型咁嘅騙案啦。無論係譬如倫敦金咁先算啦，好多好多好多 呃神骗鬼嘅手法啦，呃你去买佢嘅开佢嘅户口啦，跟住就俾人哋乱咁揿你啲钱啦，因为你授权咗俾佢去帮你做投资，而你去做每一个 movement 佢都收你钱嘅话，咁呢啲都听好多嘅，即係啲譬如嗰啲妹妹咁样啦，咁即係呃咗你去签嗰份单啦，正啦咁样，跟住係咁揿係咁揿係咁揿揿一次几百蚊，揿一次几百蚊，跟住揿晒你啲钱就掉咗你，咁呢啲都经常有发生啦。但点解去到今时今日仲会有人去相信譬如呢啲咁嘅买波，唔系呢啲咁嘅 page 呢啲买波嗰啲咧，仲有人 share 噶，仲有人 share。你唔系你见到佢唔出奇，你喺譬如你喺 Facebook 里面个 wall 里面，你见到佢你系唔出奇嘅，因为佢哋系俾咗钱 Facebook sponsor 佢系你系会见到佢哋系唔出奇嘅。但系出奇嘅，譬如你会见到你嘅朋友真系 share 啦，你会见到你嘅朋友真系 share 啦。唔知佢 我都有见过朋友 like 嘅， 系啊，唔系 share 啊，佢因为佢好多 post 呢啲 post 咧，佢系话要share 咗個 page， 跟住先至可以叫做再俾錢，然之後先至去服務你咁樣噶嘛。真係會有人 share 啦。咁譬如有啲，譬如之前講個咩咩歌啦，佢就有啲就話無條件 share 我呢個 page 咧，我就唔知俾部 iPhone 你咁樣啦。跟住、 哦、 即係有啲咁嘅嘢，真係會有人信，然之後走去 share 啦。性交轉運啦，性交轉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好大一題。 你話呃錢嗰啲、就某程度上有啲都係貪心嘅啫、即係唔係去到絕望嘅、但如果你話去到性交轉運就係、 咁就一定係絕望啦。 係囉，因為你 chat room 即係有人話點解會中招，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候好多嘢你冇辦法從一個理性嘅方法去解決一件事嘅時候、你就唯有即係有啲人會轉向宗教啦，即係可能外國你西方國家嘅話，你可能即係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嗰啲，即係你可能無害嘅，但係你喺呢個東南亞社會咧，就好多、反而好多呢啲咁神神怪怪嘅嘢。跟住講真，即係就算我屋企細個嘅時候，即係遇上財政困難嘅時候，就會係 keep 住去拜神啊，因為其實你亞洲嘅宗教裏面都有好多，即係例如甚至乎就算你正當嘅、例如觀音嗰啲，你都有觀音借富啊，好多嘢都係圍繞住呢個錢銀方面噶嘛。咁你如果去到一個你認為係好絕望嘅位嘅時候，其實呢啲宗教方面嘅你就乜柒都信㗎啦。 係，咁就但係信呢就唔會話信到腿張開俾人哋進入你嘅身體裡面搞屎搞棍㗎嘛，唔會㗎嘛。即係性交轉運咧，喺呢四個字咧，喺某一啲圈子裏面，譬如我哋呢啲人嘅圈子裏面咧，基本上已經變成咗一個笑話噶啦嘛，即係大家都會當性交轉，性交轉係黐撚線嘅，即係大家已經當咗係一個笑話咁樣看待啊嘛。但係喺社會嘅另外一面，原來仲有人係會相信性交轉運呢一件事係發生緊嘅。咁呢一樣嘢係有時我哋好難去理解啊嘛。即係 咁 ，let's just say 其實但係性交轉運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喺呢個宗教角度嚟讲咧，佢系有根据嘅，即系 supposedly 你可能从一个 new age 嘅角度嚟讲，你性你 orgasm 嗰一下，其实系 release 到好多一啲 energy， 人哋可能做一啲 magic 嗰类型咁嘅嘢嘅时候，都系会有呢个性嘅嘢嘅，但系唔系个个都咁容易性交就转到运咯。 咁就如果性交转运呢件事，相对比较容易达成。 你都唔系话信一个叫做阿披辣嘅的士佬啊？ 咁呢个阿披辣的士嗰个极端少少啦，譬如你相对咁攞钱去祈福嗰啲，咁性交转运真系相对系易达成啲，因为我唔会随身有几万蚊喺度俾你去祈福噶嘛， 我随身有个细， 但我随身腿张开就有嗰样嘢啊嘛，咁相对嚟讲，试下啦，唔得都系冇咩蚀到啊，咁其实实际上同我真金白银攞钱出嚟嗰个感觉好唔同啊嘛。 以后啊，你可以试下，你啱啱讲完，我觉得好有说服力啊。 系咁就呢个会系即系大人，譬如一个成年人啦，佢面对咗好大困难嘅时候，譬如佢就会去选择去相信呢一啲咁嘅嘢啦，相信一啲好无稽嘅嘢啦。其实底里即系人系去到某一个绝望嘅位置啦。去到譬如曾未唔係，因為好多人係未曾經歷過絕望啦，所謂嘅絕望啦，或者係低潮啦，各樣嘅起伏啦，咁所以好多時佢哋會祈求嘅好多都係一個好戲劇性嘅轉變啦，無端端有貴人相助啦，你會當行埋你身邊嘅每一個人都可能係貴人嚟嘅，即係佢求其你有貴人嚟啩，唔係因為 係有人話咗俾你聽你有貴人嘅時候，跟住你就會係咁，我側邊呢個係咪貴人？英軍係咪貴人咧？ 好容易会咁样出现噶啦，但系即系会诉诸一样咁样嘅嘢啦。但系想话俾你听，即系 我唔係經歷過好大嘅絕望啦，我唔係經歷過絕望添啦，簡單啲同你講，我係未經歷過絕望啦，但係我明白一樣嘢，即係絕望呢，絕望呢除咗你自己去解決呢一件事之外，係冇人冇唔好諗住，唔好諗住無端端有人會幫到你啦，因為每一樣嘢都係，每一樣嘢都係，你去面對一啲困難又好，點都好呢，你一依賴咗，依賴即係等人哋去幫你去提供救助啊嗰樣嘢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係對自己認咗輸㗎啦嘛，其實你對自己認咗輸㗎啦嘛，所以絕望唯有嘅解決方法係靠你自己啦，無論你自殺又好，點都好啦，都係靠你自己啦，無論你係逆境啦、翻身啦，都係靠你自己啦，任何會突然之間在你旁邊協助你，然之後成功了，那個是你好彩啦，你好彩。但是我哋做人做任何事都不可以用好彩嚟做一個出發點，做一個安全網去俾自己跳落去噶嘛。呢、这、一個係 好彩唔係必然， 唔可以咁樣去看待呢事噶嘛。所以每當你面對絕望，而你去祈求或者等待一啲奇蹟或者一啲貴人出嚟去幫你越過呢個難關嘅話咧，其實你係對自己认咗输啦，你系话咗俾自己听，我输咗啦，我输咗。你当你自己一认咗输，你就翻唔到转头啦。唯一就系你真系好命咯，突然之间会有人走出嚟帮你咯。咁但系唔能够预算，唔能够预期呢样嘢会发生喺你身上咯。但系首先自己要做嘅嘢就系话俾自己，唔好话俾自己听，我要等人帮或者我信一啲奇迹。任何嘅例子都系噶啦，你有财政困难，你争人周身债，你有嚿钱你就攞去赌嗰啲咧。通常都冚家產，通常就死㗎啦。所以呢唔好喺逆境嘅時候祈求奇蹟出現 ,ok? 係唔會有奇蹟。 順住個勢去啦。 我覺得你覺得真係好絕望嘅時候，其實你捱過咗個絕望嘅時期嘅話，其實好多嘢都即係你唔好話天跌落嚟，即係有個好運跌落嚟咁樣，但係即係你過咗嗰個最辛苦嗰個情緒最絕望嘅時期嘅時候，其實好多嘢就會即係豁然開朗啲，你會找到一個新出路咯。 未必豁然開朗嘅。 是咯，即是你要捱過那個情緒的低谷，那你咪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未必可以捱得過的，我又想咁講，即係譬如隱尋日黃仁達睇嗰啲咁嘅戲，佢好憎嗰啲戲做例子啦。可能人生呢係一個，即係可能你嘅人生，我嘅人生唔知啊，到而家都未完啦。可能你嘅人生你覺得自己係絕望，然之後你覺得所有嘢都係喺個谷底裏面，你嘅人生就純粹係由出生一刻不斷咁樣喺度走下坡，走到尾啊。走到尾都是不会起的，可能这个是真的你的人生来的，但是如你只要你一日活着的话，你都仲有机会翻身。如果引我即是平时我呢排同泽文化 con 佬小蔡有打机啦，我哋翻打魔兽世界啦，佢里面有一句最经典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死人是没有 DPS 的。即死人是没有输出的，那你首先要保住你的命，你才可以输出到。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 是的，无论是那这个是无论大人也好啊，小路也好啊，留住自己的命啊，留住自己不能够保证啊，不能够保人可以保证到给你听，你留住条命去继续受下去，会受到几时才会翻身，没有人保证到，但是你死了就即刻死了，死了就不会有得翻身，你就会是在个谷底里面徘徊一世的了。 你死之前那一刻就是你不断，即是人，即是有些人是这样，有些宗教是这样看的嘛，你死了之后的世界就是不断地重复你死那一刻的状况嘛。我信的，所以我尽量都不希望自己死的时候太惨嘅 ，OK， 唔想自己死嘅时候会抱住太多嘅后悔啊、内疚啊各样嘅嘢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无论系大人好啦、细路好啦，面对困难嘅时候咧，唔好话俾自己听，唔好话俾自己听，我需要一个奇迹，我需要一个人去帮我救我出呢度。你系对自己认咗输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留住你哋条命啦，留住你条命啦。我唔敢话俾你哋听，留住条命会变好，可能会一路衰到尾。但系你只要留住条命，你仲有一个机会，仲有一个机会啦，希望啦，可以等到你嘅运啊，时来运转翻到嚟啦。如果唔系就完 了。人哋话十年转一次大运噶嘛。 有啊，如果即系你无论不过系 上學啦，咁就唔知點樣呢度一格嗰度一格，嗰啲要問， 總之十年轉一次咯， 嗰啲要問牛佬先知噶啦。咁就關於面相啊嗰樣嘢，但係譬如我哋頭先亦都有講到一啲關於風水命理咁樣啦。有其法門喺裏邊嘅，有其法門喺裏邊嘅，即係有其意義嘅。無論喺譬如喺咩地方度擺啲植物啊，呢、這個即係堪輿啦，堪輿風水裏面佢有佢嘅睇法啦，即係點樣去令到佢嘅。方位啊，改动咁样，但系你又系好老土咁样，由科学角度，你摆棵树喺嗰个位，你嗰个位你就成日见到嘅啦，见到啲绿色嘢，个人开朗啲，开心啲，有其意义喺度嘅。 即系例如你唔好屋企唔好用红色啊，会令到人暴躁啊，剩啊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 scientific 嘅。 我冇红色咪咁暴躁咁呢 啲。又或者唔好用蓝色、绿色嗰啲咁啊，冷色系啊，会令你唔开心。咁呢啲都系好 scientific 嘅。 呢啲就即系好科学嘅嘢嚟嘅。咁但系信又得，唔信又得，但系太无稽嘅嘢就自己要小心啲啦。例如有个的士佬叫阿披勒，咁就话你个妹妹里边有邪灵，咁我就要帮你驱。呢啲太荒谬啦，自己就要提防啦。咁大家都要多啲关心身边，譬如有困难嘅人啦，多啲同佢讲，唔好同人性交转嘛。你当讲笑咁同佢讲啦，因为难保佢真系会信呢样嘢噶嘛。即系如果佢系一个五十几岁嘅麻甩佬，佢遇到财政困难，你就未必。需要话俾佢听，小心性交转运啊！因为未必有人会走去揾佢性交，即系有走去协助佢用性交嚟协助佢嘅。咁系啦，咁尤其是譬如细一啲女仔咁啦，青春嘅少艾咁样啦，佢譬如因为佢哋。呢啲十几廿岁嘅女仔咧，好容易会觉得自己而家面对紧人生最大嘅低潮，就系失恋啊、失意啊，啲朋友杯葛佢啊，嗰啲咁嘅嘢咧，就觉得自己面对好大困难嘅啦。咁好容易就会，因为佢哋嘅情感系比较脆弱啲，唔知点解咧。提醒佢哋啦，唔好去揾人性交转运啦。你当系笑话咁同佢讲啦，因为傳信唔係我哋做得到㗎嘛，即係我其實我好震驚，我去到今時今日都仲見到有人去做性交轉運， 唔夠就一單喎， 真係黐撚線，點解到今時今日， 因為真係太絕望了。但係我又覺得 唔係因為成本太低，每個人都有， 你要學識，即係你要唔開心嘅時候，你要放下身段，你要學識去求助咯。即係你唔係去揾呢啲性交轉運咁樣求助，即係你去揾朋友傾又好，乜都 係啊。 即係而唔係揾一啲奇奇怪怪嘅方法，以為呢啲奇怪嘅方法會帶嚟奇蹟咁樣，因為唔會咯。 係啊，無論求助又好啦，自己咬實牙關啃咗佢都好啦，都係冇所謂嘅。但係如果一啲太無稽嘅嘢，就真係唔好啦，就真係你多啲同你嘅朋友讲啦，用唔好同人性交转运啦。 如果你有人同你讲性交转运，你同你朋友讲，你朋友会屌醒你。 要呢四个字喺你嘅朋友圈子之间流传开去啦。因为我相信你哋嘅朋友都好多猪嚟嘅，咁就系啦，叫佢哋提防啦。咁就今日就去到呢度啦，我要讲嘢就讲到呢度。我哋有冇嘢宣传？关于任何嘢？ 关于任何嘢 ？我哋有冇节目啊？预算嗰啲啊，系咁就冇乜特别嘢啦。 咁 日 使唔使多谢你啲金主？ 系你要多谢金主， 我哋都要多谢，我都有， 我 哋全部都有啊。 多谢金主，我而家应该总数系收到一位388嘅金主祝我生日快乐，同埋一位100蚊嘅金主祝我生日快乐嘅。 系 总数系400， 够唔够快乐先？ 多谢晒，多谢晒， 几好几好，几快乐 几快乐。我希望今年嘅生日货金可以多过上一年嘅生日货金。 上一年几多啊？ 上一年咧，我 check 翻个日期咧。咁就係嗰生日嗰日有500蚊嘅，係啦，咁而家 爭12蚊啫喎。 咁我希望我今年嘅生日貨金可以超過上一年。 哎呀，冇得貨12蚊添，如果我貨俾你算啦。 好，咁就多謝金主啦，我哋都 多謝金主， 我哋都要每一個人都多謝金主啦。咁就冇乜，好似冇乜特別嘢啦。咁就下個星期。唔係喎，有冇啊？唔講啦，嗰件事唔講啦。咁就今個星期去到呢度啦。咁就我下個星期二再見你哋。你哋晏少少就喺國立大台再見《熱血時報》。OK， 拜拜。